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五章，牢不可破的誓言，第五十三集。 终于追到了，赫敏刚从楼下盥洗室出来，旁边是卢娜·洛夫古德，正在胡乱地拍着他的后背。 啊，你好，哈利。 卢娜说。 你知道你有一根眉毛是金黄的吗？ 嘿，卢娜。赫敏，你的东西没拿。 哈利把他的书递了过去。 啊，对了。 赫敏哽咽地说，一边接过自己的东西，又迅速扭过头去，掩饰他在用文具袋抹眼泪。 谢谢你，哈利，我得走了。 他匆匆离去，没有给哈利说安慰话的机会。老实讲，他也想不出合适的话来。 他有点不高兴。 卢娜说。 起先我还以为是哭泣的淘金娘呢，没想到是赫敏。他提到了罗恩·维斯莱。 是啊，他们吵架了。 罗恩有时候说话怪有趣的，是不是？ 两人一起走在走廊上，卢娜说。 可是也会有点刻薄，我去年就发现了。 是吧？ 哈利说。卢娜又像他往常那样，一语道破令人不快的真相。他还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。 你这学期过得好吗？ 啊，还行。爹没有了，有点孤单，但吉尼很好。那天他在变形课上制止了两个男生叫我疯姑娘。 你今晚愿意跟我去参加斯拉格霍恩的晚会吗？ 这句话脱口而出，哈利已来不及阻止。他觉得好像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在说话。卢娜那双向外突出的眼睛惊讶地转向了他。 斯拉格霍恩的晚会？跟你？ 对， 哈利说。 我们都要带客人，所以我想你也许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 他急于澄清自己的意图。 我的意思是，只是作为朋友，你明白。但如果你不愿意…… 他已经有点希望他不想去了。 啊，不，我愿意作为朋友跟你去。 卢娜笑逐颜开，哈利从没见过他这么灿烂的笑容。 还没人邀请过我参加晚会呢，作为朋友。你是不是为这个还染了眉毛？我也要染吗？ 不用。 哈利坚决地说。 那是个失误，我要请赫敏帮我变回来。那么我八点在门厅等你。 啊哈！ 头上一个声音怪叫道，把两人都吓了一跳。他们没注意刚才正好从皮皮鬼的下面走过，他倒挂在一个枝形吊灯上，正朝他们龇牙咧嘴的坏笑。 傻宝宝请疯姑娘去参加晚会，傻宝宝爱上了疯姑娘，傻宝宝爱上了疯姑娘。 他嗖地飞走了，一边咯咯地笑一边尖叫。 这些事最好不要张扬， 哈利说。当然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好像全校都知道了哈利波特邀请卢娜·洛夫古德去参加斯拉格霍恩的晚会。 你可以带任何人。 吃晚饭时，卢恩不敢相信地说。 任何人？可你偏偏选了疯姑娘洛夫古德。 别那么说他，卢恩。 金妮责备道。他刚好从哈利身后路过，去找他的朋友。 我真高兴你要带他去，哈利，他可兴奋了。 他走过去跟迪安坐在了一起。哈利试图为金妮赞同他带卢娜去参加晚会而感到快乐，可是他做不到。赫敏一个人坐得远远的，拨弄着他的炖菜。哈利注意到罗恩正在偷偷地看他。 你可以去道歉呢， 哈利直率地提议。 什么？再让一群小鸟来捉我？ 罗恩嘟囔道。 你干嘛要模仿他？ 他笑我的胡子。 我也笑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滑稽的事儿。 但罗恩好像没听见。拉文德和帕瓦蒂刚刚进来， 拉文德挤到卢恩和哈利中间，伸出胳膊搂住了卢恩的脖子。 你好，哈利。 帕瓦蒂说，他好像跟哈利一样，对两位朋友的行为感到有点难堪和厌烦。 你好， 哈利说。 你好吗？你要留在霍格沃茨？我听说你父母想让你回去。 我暂时说服了他们，凯蒂的事着实把他们吓坏了，但因为后来一直没事。哦，嘿，赫敏。 帕瓦蒂满脸带笑，哈利看出他是为变形课上笑了赫敏而感到内疚。他扭头一看，赫敏也是一副笑容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是比帕瓦蒂还要灿烂的笑容。女孩子有时真是很奇怪。 嘿，帕瓦蒂。 赫敏说，全然不理会罗恩和拉文德。 你今晚去参加斯拉格惠恩的晚会吗？ 没人邀请我。 帕瓦蒂沮丧地说。 但是我很想去，听起来很棒。你会去吧？ 嗯，我八点跟考妹克碰面，我们…… 突然一个声音，好像皮揣子从堵塞的水池里拔出来，罗恩浮出了水面。赫敏好像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。 我们一起去。考麦克？ 帕瓦蒂问。 你是说考麦克麦克拉根？ 对， 赫敏甜甜地说。 就是差一点儿。 他格外强调这个词。 当上格兰芬多守门员的那个。 所以你是跟他好上了？ 帕瓦蒂瞪大了眼睛问。 哦，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 赫敏说着，非常不像赫敏的哥哥笑起来。 不会吧？ 帕瓦蒂看上去对这个消息大为兴奋。 哇，你果真喜欢魁地奇球员是不是？先是克鲁姆，然后是麦克拉根。 我喜欢真正出色的魁地奇球员。 赫敏纠正他说，依旧面带微笑。 好了，以后再聊，得去准备参加晚会了。 他走了。拉文德和帕瓦蒂马上把脑袋凑在一起议论这个新情况，包括他们对麦克拉根的一切耳闻，以及他们对赫敏的所有猜测。罗恩表情异常麻木，一言不发。哈利留在那儿，思考着女孩子为了报复可以陷得多深。晚上八点，他来到门厅，发现有异常多的女孩子在那儿游荡。当他走向卢娜时，她们似乎都在怨恨地盯着他。卢娜穿着一套镶着银色亮片的袍子，这引起一些窃笑，但在其他方面她看上去还蛮不错的。哈利很高兴她没戴萝卜耳环、黄油啤酒瓶塞项链和她的防妖眼镜。 你好，我们走吧。 啊，好啊。 他愉快地说。 晚会在哪儿？ 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。 哈利带着他登上大理石台阶，离开了那些眼光和嘀咕。 你听说了吗？有吸血鬼要去呢。 鲁弗斯·斯克林杰？ 卢娜问。 我什么？ 哈利吃了一惊，问道。 你是说魔法部部长？ 对，他是个吸血鬼。 卢娜十分肯定地说。 斯克林杰刚接替康纳利副级的时候，我爸爸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，可是部里有人不让他发表，显然他们不想泄露真相。 哈利觉得说鲁弗斯·斯克林杰是吸血鬼太荒唐了，但他习惯了卢娜把他父亲的怪念头当真事儿讲，便没有说话。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已经近了，笑声、音乐声和响亮的说话声随着他们的脚步而增强。不知道是本来如此，还是施了魔法，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比一般教室的房间大得多，天花板和墙壁上挂着翠绿、深红和金色的帷幔，看上去像在一个大帐篷里。房间里拥挤闷热，被天花板中央挂着的一盏金色华灯照得红彤彤的，灯里有真的小仙子在舞动，每个小精灵都是一个明亮的光点。远处一个角落传来响亮的 听起来像用曼陀林伴奏的歌声。几个弹性正浓的老男巫头上被烟斗的轻雾笼罩，一些家养小精灵在丛林般的小腿间吱吱穿行，拖着沉甸甸的银质餐盘，盘子把他们的身体都遮住了，看上去就像漫游的小桌子。 哈利，我的孩子！ 哈利和卢娜一起进门，斯拉格霍恩便声如洪钟地叫道： 进来进来，有这么多人要让你见见呢。 斯拉格霍恩戴着一顶带鹰穗的天鹅绒帽子，与他的吸烟衫很相配，他不由分说地领着哈利走进人群，把哈利的胳膊抓得紧紧的，好像要带他幻影移形似的。哈利拉住卢娜的手，拽着他一起走。 哈利，我想让你见见埃尔德沃普尔，我以前的学生，血亲兄弟我在吸血鬼中生活的作者，当然还有他的朋友雪尼。 沃普尔是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，他抓住哈利的手热切地握着。吸血鬼雪尼又高又瘦，眼睛下有黑圈，他只是对哈利点了点头，一副倦怠的样子。一群女孩站在他旁边叽叽喳喳，好奇而兴奋。 哈利波特，我太高兴了， 沃普尔说，一边瞪着近视的双眼仰望哈利的面孔。 我那天还跟斯拉格霍恩教授说呢，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的哈利波特传在哪儿呢？ 哈利说。 是吗？ 果然像霍拉斯说的那么欠细， 沃普尔说。 但说颠格的， 他态度一变，突然像谈起了生意。 我很愿意写这本书，人们渴望更多的了解你，亲爱的孩子，渴望。如果你能接受我的几次采访，每次四五个小时，保证几个月就能成熟，不会费你什么事，我保证。问问雪妮是不是？雪妮别走。 沃普尔突然变得神色严厉，因为吸血鬼朝旁边那群女孩蹭了过去，眼里带着饥饿的光。 给你吃块馅饼。 沃普尔说着，从一个托盘子的小精灵那儿抓过一块塞到雪妮手中，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到哈利身上。 亲爱的孩子，你能赚多少钱呢？你想象不到。 我实在不感兴趣， 哈利坚决地说。 我看到了一个朋友，对不起。 他拖着卢娜挤进人群，他确实看到一头浓密的褐色长发，好像消失在了古怪姐妹演唱组的两位成员之间。